光亲吻脸颊，猫儿偷偷舔过身向尽头，谁家酒酿漫步在小镇上哼唱不知名歌谣，眼角的风铃轻轻摇晃，陌生桑垂钓老张，后青石都夜未亡，白雾惊扰湖光，归照兰江，远山云雾茫茫，风穿过石上藤萝婆娑，仙桥老翁听传说，徐家娇娘翩若惊鸿，情不知不觉灯火都朦胧，许是真欢笑，桥边吹流星呀，碧波流水美人兮，美艳映如画，郎君若大马，千年千上梨花，小巷青石白楼很长，晚风卷来谁家酒香，说书人一拍案开腔，树枝的歌谣，朱红的灯笼轻轻摇晃，陌上桑垂钓老张，落青石都夜未央，白雾惊扰湖光，归照兰江，远山云雾茫茫，风穿过石上藤萝婆娑，栀子小的孩童，我说着，徐家娇娘翩若惊鸿，情不知不觉。